头顶的蓝天，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，让我感到安。 弯路的时候。 怀中哭。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界变化的脚步，生活像等待重做的粘土，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。双眼在梦想里找路开，问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哭。我还不清楚怎样的思 下你的天空，我

海浪，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，花儿开就像爱吧，趁没等时间拥抱我吧，你的流浪让我也参加好吗，我们一起飞翔。 每天在下雪，仿佛在嘲笑我现在。